争咩啊？sorry， 讲过啦， 争咩啊？沟埋一齐变做小宝与盲迪一份。 下哥， 争咩啊？沟埋变做文宝与小迪一份。 你 争咩一份？ 清楚啲，讲多次。 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小宝与盲迪一份。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19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五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11分，的温度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其实如果以11月中期来讲，其实今天的温度都算是颇高。看回跟住下来的天气预测又是怎样呢？天文台天气预测，明日天气会稍微凉的，气温会介乎23度到26度，亦都是展望下个星期初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都会是稍凉的。继续跟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疫情的情况。最新的消息呢其实就是怎样呢？就是政府宣布，由于呢是因应这个冠状的病毒，即是新型肺炎的疫情，还有一些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的个案，所有的小学的小一到小三的年级由下个星期开始呢会是暂停面授课堂和校内活动直到12月6日为止。咁啊，大家留意啦，即系而家系主要系讲紧咧小一咧同到小三嘅小学嘅学生嘅啫。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决定咧？个原因就系话咧，香港近日系录得266宗嘅小学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嘅个案，有70%咧都系涉及到初小嘅，另外咧就有147宗咧系幼稚园啊、幼儿中心啊种种嘅个案。咁所以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形容啦，就系话上呼吸道感染嘅情况咧，同新型冠状病毒嘅传播途径咧系好相似。咁病毒咧，如果一旦喺学校传播咧，就会对社区构成好大嘅风险吓。咁其实咧，佢又话其实政府都曾经谂过噶，系咪全面去暂停中小学嘅面授课堂？不过咧，佢哋评估咗个感染风险之后咧，就决定咧，首先会喺初小嗰度推行嘅，但系亦都唔排除咧，如果进一步恶化咧，可能亦都会暂停埋其他班级嘅 現售課堂啦。咁而陳肇始亦都話啦，其實咧佢哋亦都係有向教育局建議啦，學生咧盡量減少咧喺校內除低口罩嘅活動，包括咗咧係課外活動嘅。嗱，其實睇上嚟咧就係香港嗰個上呼吸道感染嘅個案咧，都令到一啲專家感到不解嘅，因為咧我哋已經係戴曬口罩噶啦，咁但係今年點解個案嘅數字都係咁多咧？咁而另外一樣咧，亦都值得關注就係啱啱衞生防護中心啦舉行咗記者會啦，就話今日咧新型肺炎嘅個案啊有增加咗咧26宗嘅確診嘅，當中咧包括咗21宗嘅本地嘅感染嘅個案啦，而其中咧有9宗咧係源頭不明嘅，亦都咧係而家係有40宗嘅初步陽性個案啦，其中咧7宗咧都係同灣仔嗰個嘅跳舞群組咧係有關嘅，而另外亦都值得留意就係即係而家嗰21宗嘅本地感染個案咧，其實佢都遍佈唔同嘅地區啦，咁所以變咗即係香港係咪已經係爆發咗第四波嘅疫情咧？需唔需要要有更加緊嘅一啲嘅措施咧？譬如就係港大微生物學系嘅講座教授袁國勇就建議啦，就係入境旅客咧喺酒店檢疫14日之後咧，應該咧再要接受多7日嘅家居檢疫嘅。嗱，你又點睇？在这个新型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个案夹击的情况之下，我们怎样做好准备以防是在社区里面蔓延呢？1872311打电话跟我们倾倾啦。咁另外都当然可以倾下呢，就是小一到小三停止面授课程的影响到底是怎样。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1月20号朝早十一点， 睇个势咧就似系第四波开始啦，因为个数目真系多过平时之前。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话，按照目前疫情趋势，相信系第四波疫情嘅开始。佢建议政府考虑强制检测，亦都建议延长外地返港人士嘅检疫期，切断隐形传播链。 入境做唔到滴水不漏。第二样嘢就系我哋冇办法喺嗰啲高危嘅控制點控制到食肆、酒吧、跳舞啊，嗰啲 station 嗰啲酒店嗰啲啊，佢哋喺嗰度開 party 嗰啲地方，嗰啲全部都係唔戴口罩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時候真係考慮要開始啟動呢一個強制檢測曬所有呢啲有病徵狀嘅病人。呢、這個真係同人權同政治真係冇關係嘅，大家真係唔好咁諗。 另一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建議大幅增加檢測數量，檢測地點亦必須方便市民。 喺所有現有嘅檢測站，或者係派發同埋收集檢測樣本瓶嘅地方咧，係要延長佢嗰個服務時間啦，希望將佢嘅服務點係可以倍增咧，係要做到僅有一個喺左近，最好係喺譬如每個地鐵站都會有派發同埋收集點。 12:30，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小一至小三暫停面授課堂14日，去到12月6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都曾經考慮過咧，係全港學校咧全面暫停面授課堂嘅。不過咧，亦都係經評估有關嘅風險同埋咧係感染可能性之後咧，我哋認為咧現階段咧係為小一至到小三學童嘅風險咧係較高，咁所以咧現階段暫時只係暫停幼小方面嘅面授課堂。我哋亦都唔排除咧喺疫情進一步惡化嘅時候咧，係全面暫停中小學嘅面授課堂。 下午4:30。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21宗是本地个案，9宗源头不明，另外亦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全香港嘅小一到小三嘅学生咧，将会喺下周一起咧暂停面授课程14日啦，直到去12月6日嘅。咁幼稚园同埋幼儿中心啦，亦都会继续暂停服务啦，直到去下个月嘅6日嘅。对于家长嚟讲，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津贴小学议会嘅主席胡艳芬嘅吓，你好，胡艳芬校长，你好， 系你好，主持 系嗱，今次咧就系政府喺星期五嘅中午咧宣布咗呢个停课决定啦。咁到底对于学校嘅应变上面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处唔处理得切啊？吓，即系下个星期一就要停咗小一到小三嘅面授课程啦。 系，如果你问为学校咧，当然尽早知道就系越理想嘅。因为其实依家学校都系翻紧半日课嘛，咁中午12:30刚刚好咧，就系学校准放学嘅时间，咁所以为学校嚟讲咧，其实系有啲即系处理上系有啲难度嘅。咁譬如我闭校咁样咧，就都即系喺知道咗一个信息之后，我哋下午时间咧都要紧急召开会议啦，去筹备下个礼拜。小一至小三停暂停面授课嘅时候，一啲嘅网课嘅安排啦，或者系有啲要进行嘅活动啊，我哋都要即刻做一啲嘅调节啦、安排。咁我亦都知道有啲学校咧，呢个时间系进行紧一啲测验啊、评估啊、考试嘅情况嘅，咁都即系都受到一定程度嘅影响嘅。 嗯，不过相对地，由于而家暂停是小一到小三啦，都未去到全部嘅小学班级啊，系咪喺譬如嗰个处理上面都稍为好啲咧？譬如你头先讲到咧，有啲学校都做紧测验啦，咁因为都系讲紧小一到小三，即系未去到小六成分试啊，咁样系咪喺个处理上面都应该会比较容易少少，就系可以等佢翻嚟之后先再继续相关嘅课程，其实咁样得唔得咧？ 其实应该都是朝向咁嘅方向咯。咁因为嗱，譬如六年班嘅成分试咧，就学校校长都相对紧张嘅。咁幸好咧，即系高年班嘅小朋友嘅自理能力都系比较理想啲啦。咁暂时嗰个流感嗰个爆发咧，就未去到高年班嘅同学。咁变咗就系六年班嘅成分试可以如常继续进行啦。咁影响咗嘅低年班咧，咁相信都系要。在即系呢个暂停面授课程之后咧，先至可以系继续翻嗰个测验咯。咁都即系学校方面都要做啲嘅应变嘅，因为小朋友嗰、那个准备考试嗰个情绪咧，已经系进展紧噶啦嘛。忽然间你咁样停咗佢，咁可能呢两个礼拜嘅时间咧，老师都要同佢哋咧系 keep 住喺个教学上边啊，要做一啲嘅温习啊，甚或可能喺嗰、那个。测验评估嘅内容上面，可能都要再重新去拟定，都未定嘅。 呢段时间就应该都要网上授课噶啦，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因为即系教育局嘅公告咧，都系话即系我哋都系停课不停学啦。即系经历咗咁长时间嘅疫情嘅停课咧，好多学校都已经系即系喺随时都做咗一个准备吓。无论系。全面的网课又好，网课和面授混合的形式进行都好，其实学校都已经是即是有那个准备在这里了。咁这个情况呢，就有啲似九月初期复课恢复面授课初期呢，都是三级的同学返返嚟学校面授，有三级呢就在网上进行。咁有啲类似咁嘅情况咯。咁所以似乎即係學校都老師啊嗰、那個準備咧，都會比即係早期停課咧係嚟得充裕一啲嘅。 係，我哋成日話要適應一個新常態啊嘛，即係其實即刻去起動教授網課，其實都起動到嘅，冇問題嘅一樣嘢。 應該係可以嘅嚇。咁只不過就話即係我哋都係要關顧小朋友情緒啊，同埋家長嗰、那個關嗰、那個憂慮咯。因為忽然間今日講話停課，停面授課，咁小朋友下個星期一連續兩個禮拜佢都要留喺屋企，咁反而家長佢能唔能夠安排到有成年人照顧小朋友咧？呢度係即係另外一個嘅考慮咯。因為小朋友佢特別係一二三年班咁細個小朋友，佢上網課。 都需要有家長在旁邊去支援他啊，咁樣，或者你那個電腦怎樣去處理啊，咁可能為一年班的小朋友他都未必自己懂得去處理的時候呢，家長都要從旁的協助，咁呢度反而就是即係我哋都會關心家長的需要嘅，咁所以都班主任老師可能都會即係喺呢兩日嘅時間都會同家長有啲嘅聯繫咯。 不過胡校長都仲有另一樣嘅，因為而家政府亦都講緊咧，就話不排除喺疫情進一步惡化嘅時候咧，會暫停其他年級嘅面授課堂，即係話其實高年班咧都有機會隨時要叫停嘅。正如頭先都討論過啦，而家係開展緊小六嘅呈分試嘅一啲嘅安排啊嘛。咁其實學校係咪應該喺學期開初咧，就住疫症可能會隨時打斷咗我哋嘅面授課堂？咁小五、小六呈分是点样安排？系咪其实都应该系铺排晒噶？你哋都 其实系噶，因为喺经历过上年学期尾五年级下学期嗰次呈分是之后咧，其实今年开课嘅时候咧，好多学校嘅校长咧都已经同老师咧系做咗啲铺排噶啦。咁因为九月底先至真系全面系恢复嗰、那个面授课堂啦，咁所以好多学校咧都会将嗰个考试咧都摆喺十一月中呢段时间，咁奈何就系即系流感嘅爆发啦。咁但系即系近日我哋都睇到新闻嘅公布咧，就话即系嗰个疫情都开始有啲反弹，咁我估计即系学校方面咧，亦都会除咗系依家去为一至三年班嘅暂停面授课做准备之外咧，都会同一时间去商量定咧嚟紧四至六可能面对嘅情况咯，可能有机会流感又再延，即系爆发到去高年班，又或者嗰、那个病毒嗰个爆发嘅情况唔系好理想嘅。咁需要停課嘅話咧，學校都已經係即係做好足夠嘅準備功夫咯。 嗱，胡校長另外一個都想問咧，就係有關於學校食嘢嘅問題啊，因為中有啲學生咧，即係上成半日又咁早翻學咧，咁有啲小食部我都知道係學校嘅小食部繼續開嘅，小朋友都仲可以買嘢食，因為等到有陣時翻到屋企成兩點幾咧都好辛苦嘅。咁但係咧專家就認為咧，所有學生翻到去學校都唔應該進食嘅，就翻學之前咧就應該食飽飽啦。咁如果咧容許學生咧喺學校拉低個口罩進食咧，佢認為係一個嚴重錯誤。而飲水咧，亦都應該係用飲管就好啦，即係唔好俾佢哋拉低口罩。其實我想問咧，專家嘅意見，你睇要喺學校入邊真係實行到得唔得咧？即係完全唔俾佢哋食嘢、飲嘢，一定要用飲管，得唔得咧？其實？ 专家嘅意见呢我就唔敢挑战佢啦。咁不过呢就现实嘅情况呢，小朋友係真係会喺即係返學嘅期间呢係真係需要飲水嘅。你諗下一个人佢由八点钟返到學校到一点钟放學，足足五个钟头，你话唔俾佢飲水，其实係唔合理囉。咁即五个钟头嘅时间，小朋友即系虽然话喺课室里边好静态，咁但系即系都会想食块饼干啊咁样。咁所以为着小朋友嗰个小息嘅时间嘅饮食咧，学校其实都做咗好多嘅即系防疫嘅措施噶啦，包括佢哋去小食部买嘢，佢哋要有足够嘅距离排队啦。佢食嘢嘅时间，我哋就唔俾佢哋系围住咁样去，大家一路食嘢一路倾偈啦，定系去翻自己嘅座位里边去面对背咁样，除低个口罩食，食完你即刻要戴翻。甚至有啲学校咧好小心，就系已经做好晒夹板咧喺啲座位嗰度。其实佢只系对住个夹板食嘢，咁所以其实即系为学校咧，其实都喺呢一方面咧，都好小心噶啦，即系都因为我哋完全禁止咧，亦都唔系好即系讲得通嘅，为小朋友、为家长，佢哋都觉得唔即系冇可能可以完全做到咁样，咁所以我哋唯有就系话喺尽量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将嗰个食嘢嘅时间缩到最短，缩到最短，佢一。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其实咧，今次啊，香港嘅小学小一到小三啦，初小嘅学生啦，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咧，要停止面授课程14日咧。咁其实停止面授课程即系停课嘅原因咧，唔系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嘅疫情，而系因为咧上呼吸道感染嘅个案啊。咁其实咧，如果根据翻政府嘅专家嘅讲法啦，系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佢就话咧系而家因为咧即系上呼吸道感染嘅个案咧，而家系未有发现咧系新型冠状病毒噶。佢讲紧而家喺学校爆发嘅上呼吸道感染嘅个案，有唔少咧都系肠病毒同埋鼻病毒。佢话咧因为鼻病毒而要停课咧，喺全球嚟讲咧亦都系罕见。咁但系佢就话，由于系有新型肺炎疫情啦，咁所以咧当学校出现一个广泛嘅上呼吸道感染咧，又冇人手同资源咧，喺第一时间搞清楚咧，究竟啊呢啲嘅情况系唔系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而爆发？咁所以就首先系需要降温，做好咗新型肺炎嘅控制。咁所以佢亦都话啦，即系而家系短暂停课咧，逼不得已嘅。希望呢一个短暂停课嘅措施咧，可以切断喺小童群组嘅疫潮。而另一方面咧，系另一位嘅专家袁国勇，佢就话，即系学校入边咧，就唔应该系俾啲学生咧拉低口罩去食嘢啦，又或者系饮水都唔应该拉低口罩啊，应该系要用饮管嘅。咁啊，大家又点睇学校入边嘅处理咧？可以打电话咧，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咁但系可能大家都关注紧第四波疫情是不是已经爆发呢，而今次又是不是由于输入的个案而导致的呢？1872311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一些的看法，因为今天呢发现即新确诊的个案呢，其实都来自全香港多个区域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的。梁子超医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想请教啦，因为而家咧初小要停课咧，唔系因为冠状病毒，而系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咁你点睇即系呢个嘅措施咧？ 嗱，我谂咁啦，因为最主要我谂咧，今次嗰个上呼吸道感染咧，其实系一般我哋都唔会停课嘅，只不过而家咧。有一個新冠肺炎一個嘅爆發啦，咁我哋喺呢個時間入面咧，其實係需要咧係集中嘅資源嚟處理，亦都要迅速減低社會上面嗰個人流啊，同埋減低一啲嘅聚集嘅場所咧，所以其實係要即係話係停課嘅啫，就唔係話嗰個上呼吸道嘅問題嘅。我諗嗱，大家會睇翻啦，大家其實今次嘅疫情咧個起因咧，其實因為我哋有個檢疫漏洞。跟住呢個檢疫漏洞呢，就係、是、會撞到我哋個抗疫疲勞。跟住連串呢，喺一啲嘅高危地方呢，包括你啲殺到假食基層啦，包括你而家今次嗰啲爆發啊，可能仲影響埋一啲嘅的士啊或者咩啦。咁而令到我哋呢，就係、是、話一波一波咁呢，其實我哋個反彈已經呢，大家其實唔知其實已經有咗3個星期㗎啦。唔係話最近發生嘅嘢。如果我哋睇翻喺10月尾嗰陣時候咧，其實係一個禮拜咧係得4宗嘅本地個案，嗰陣時係一個比較低潮。跟住之後咧，就每個禮拜到咧係增加2至3倍到啦。而家我哋嗰個個案咧，其實呢個禮拜如果我哋睇翻之前嘅本地個案咧，其實都有38宗嘅，即係差唔多接近增加咗10倍。其實我哋嘅疫情咧，其實已經係一段比較長時間喺度反彈緊。而是好多嘅政府嘅措施似乎唔能夠及時到位咧，咁就算我哋今次嗰個停課安排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係嚟得咧，就係話你咁擠牙膏咁做咧，其實就話咧嗱，當然如果係鼻病毒嘅，根本上你就唔需要停課。亦都唔需要搞咁多嘢，其實根本上啲鼻病毒咧就係話根本上就話都係一定要靠個自然感染，跟住又有群體免疫去最後先停嘅。如果純粹鼻病毒咧，其實根本就冇問題。只不過而家我哋已經係有一個新冠肺炎一個嘅大型爆發咧，其實喺度發生緊嘅。我哋見到嘅個案咧，其實只係會係少部分。譬如呢兩日我哋見到啦，譬如今日有20多宗啦，即係話係本地有1宗本地嘅，聽日嗰有40多宗，譬如話40超過40宗嘅確診。初步確診入面可能都有好多都是本地個案，但我哋知道咧，呢個病毒咧，其實佢個潛伏期咧係會擴散好闊嘅，由1至14日。我哋見到嘅個案一 定是全部個案的少數，所以其實大家可以預期呢未來的時間入面這個案會不斷增加，我們能夠有機會會將這個傳播入面阻截呢，其實只是得可能兩個禮拜到的時 間。是那梁醫生，所以我就想問了，即是由於今次第四波呢都估計會是跟尼泊爾即是輸入相關，這樣現在亦都有一個說法的，就譬如袁國勇這樣他都說就是應該要考慮一些群組，包括有病徵的人士、的士司機和老人院舍的職工的群組，就應該要盡快做個強制的檢測。而另一方面就是入境人士的檢測，他就覺得應該是要再延長多七日，即是除了14日之外也都要加多七日的，即是居家的檢疫。你又怎麼看這兩個的問題呢？盡快做強制檢測和21日的檢疫。 我呢個別嗰啲嘅措施，我諗我就會，如果你有機會俾時間我講，我會逐個講啦。但整體嚟講，覺得啲措施咧，就算佢講嘅做曬入邊咧，係絕不足以控制今次嗰次嘅大型嘅爆發。 嗯， 因為點解咧？喺呢啲咁嘅面對我哋嘅大型爆發入邊咧，如果你唔能夠迅速咁樣減低，即係話喺個社區上邊嗰個病毒嘅整體傳播力咧。你是沒有可能呢是防止它在短期內幾何級數翻很多翻的。而我們現在是要做的事是一些迅速的措施呢，其實政府呢是要減低個社會上人流第一個帶頭作用呢，其實第一步我可以即刻可以很快做到呢，其實根本上是一個全面的一個停課停止的面授課程。為什麼呢？因為這件事呢其實會即刻減低個社區上的人流，亦都給到個社會一個訊息，個疫情係嚴峻嘅，係絕對地嚴峻，而唔能夠再用啲咁嘅擠牙膏方式咁樣，你幾班幾班咁咧。其實講真，你咁細嗰啲年紀嗰啲學生入邊咧，其實入邊咧嗰個問題咧，佢哋入邊咧係真係面授對面課程俾佢咧就重要嘅，因為點解其他嗰啲咧用一個網上，其實啲細路細路仔咧其實唔係咁適合。但調翻轉頭，大個學生入邊咧，其實根本上咧，其實都習慣咗可以用面授，起碼一個短時間。其實喺呢兩個禮拜內咧，所有控制個社區上面人流措施入邊咧，一定要喺呢個黃金時間入邊迅速係要介入，而你先可以即係大幅度減低呢個病毒喺個社區嘅傳播。 咁需唔需要譬如做埋咧係居家辦公呢啲嘅措施咧？ 嗱，其實佢應該要立刻準備嘅啦，因為你準備要時間。其實要乜嘢咧？真係考慮入邊咧，嗱嚟緊嘅個案一定係仲會有嘅。譬如我哋先個40多宗咧，之後唔會立刻停嘅，因為有一個好分布、好廣泛嘅潛伏期。其實都有一手準備入邊咧，就話而家開始準備入邊咧，我哋係需要考慮一個即係話一個居家工作。其實政府點解要去做，就喺公務員帶頭做先呢？其實俾個私人企業一個即係話一個榜樣。你政府唔喐呢，其實入面呢你個私人企業好個人好呢，其實大家咁樣而家咁，因為你根本上係話你馬照跑舞照跳，你冇可能控制到個疫情啊。譬如好似你而家好似啲即係幼兒園咁，譬如你唔使返學咁先算呢，其實好多父母帶曬商場啊周街走咁樣。咁呢樣嘢你係唔可以控制疫情傳播呢？係唔可以嘛？ 明白。 咁其實而家入面呢就話我哋能夠真係介入嘅，即係話嘅時間係好短呢個窗口。與其大家喺度不斷喺度講究竟係第三波定第四波開始咗未呢，不如就切實咁去工作。 明白。 而你真係要迅速將嗰個病毒嘅傳播力立刻減低。 即係做嘢。係做嘢先啦。咁好啦，頭先問到第二個問題啦，就係係咪要強制檢測，係咪應該要盡快推行呢？ 我想強制檢測有一樣嘢要比較上，無論嗰四宗個案係未報假案都好，的士就起碼都有兩宗真嘅個案，而的士呢其實係有機會將個病毒呢係廣泛再散去全港各個地區。如果的士群組入面佢嗰個參與率唔夠呢，嗰度入面就似乎係一定係要快啲做。但係問題呢，就算我哋做曬嗰啲嘅，譬如話你個安老院舍，其實佢而家有啲常規嘅計劃，你個本身入面嗰啲有病徵嘅人入面呢，我就唔知佢點強制啦。不過啲佢講完嗰個詳細我再講。但就算你做曬啲所有嘢，你嗰個全民覆蓋到真係話嗰啲可能係有啲 好輕微病徵嘅人，又係真係有風險嘅人咧，係好少部分，同埋靠檢疫嚟到即係話係呢啲咁嘅方法嚟檢測咁方法咧嚟揾到個案再追蹤嗰時候咧，你只能夠咧係好慢先產生作用，同埋個覆蓋咧係比較慢，你唔能夠咧係取代一個咧即係話我哋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嗯咁你如果个社交距离措施唔到位咧，你系冇时间俾呢啲即系话发现个案嗰啲追踪嗰啲去再去搞。咁其实咧嗰度要双线都要做咧，我觉得的士度，我觉得我会支持去尽早做，同埋要尽快检测完。你唔好话俾譬如你讲真，你做就真系同我讲咪三至五日，你真系同我全覆盖。如果你系即系话要搞到成个月先全覆盖嘅，你根本上会跑输嘅疫情。 明白， 因为我哋见到吓， 明白，即系唔可以即系拖啦。咁好啦，我想问埋第三样嘢啦，就系、是、延长系海外人士入境人士嘅检疫期由14日加多七日，21日啦，咁又得唔得咧？你觉得稳唔稳阵？ 我谂咁啦，嗱，如果我哋假设呢个本身佢嗰个潜伏期系一个接近一个静态分布咁先算啦，咁其实入边咧超过14日入边嘅，即系话嘅人咧，大约占嗰个整体发病嘅个案度咧，我100%个人之中可能有1.5，100个个案之中有1.5个个案咧，即系如果系真正嘅确诊嘅个案，咁其实是一个少数。我自己覺得就咁，你個資源咧一定要係做好個14日先。而家你嗰14日咁大漏洞咧，我話知你係可以，譬如話你去到7日又好，再加多14日都好啦。其實就係話你對嗰個疫情嘅整體影響咧係絕少嘅。你一定要做好前面嗰14日，而之後嗰7或者至到14日咧，你可以考慮。但係問題我哋一定用啲措施咧，唔會攤薄咗我哋嗰個空一啲嘅資源啊，即係做呢方面嘅檢疫資源。其實咧可以真係用啲比較簡單方法，譬如話咧係跟住完咗14天之後咧，係一個譬如話7至14日一個居家嘅自我醫學監察，有病徵做啲睇醫生。完咗個醫學監察期嗰陣時候咧，係再做多一次檢測咧，咁可能入面咧就唔會話攤薄資源，要將個資源用喺一啲咧我哋真係話去撲火嘅地方。 明白， 因為你而家嗰個四周圍都開始告急啦，到我哋個案再多嘅時候咧，其實咧你好快就會令到你個公共衛生的反應能力咧開始枯竭嘅，咁嗰陣時嘅疫情可能真係會失控嘅。 明白，多謝曬你，梁子超醫生，唔該曬。啊，佢係呼吸系統嘅專科醫生，都要考慮咧我哋嘅社交距離措施啊。梁醫生覺得而家係個黃金期啊，要做好切斷咗個傳播。多謝你，有葉先生，你好，葉生。 系，我想发表翻啦。我就读到小学嘅啫。咁林陈少子就读到教授嘅。咁我用个小学嘅意见俾翻佢啦吓。而家你系有啲系，譬如的士群组里面做一个强制性检测，我好肯定话翻俾你知系冇用嘅。 嗯， 会继续扩散出去嘅。我举个例子，而家我坐的士嘅人，可能佢本身已经有呢个阳性反应啦，佢已经载咗成几百人啦。咁你同我揾翻呢几百人出嚟。首先第一样嘢， 吓， 跟住第二样嘢，而家本身就已经带到出嚟啦，系每个区份都差唔多好似有咁样。咁其实我哋普通市民嚟讲咧，其实我唔知道身边有冇呢啲咁嘅人噶。你话用饮桶去饮嘅话，呢啲系呃自己嘅咋。如果真系身边有嗰阵时候咧，可能只手油捽一捽眼已经有噶啦。即系呢啲系唔好，呢啲系呃人嘅嘢。如果你真真正正要杜绝呢样嘢嘅话，我好肯定话翻俾呢个卫生局局长啊陈肇始知，必定要做全民检测。仲要系强制性，同埋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呢个我哋见到嘅疫情系爆发，系会死人噶，同埋呢个疫症里面嗰个蔓延系非常之犀利嘅嘢。而家你可以用一个行政命令，系必须要实施呢样嘢。如果唔系嘅话，香港玩完。 好多谢晒你，叶先生嘅意见。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iu again. 今日萧叔咧同大家讲讲咧，我哋点样可以婉转地请人哋离开，即系譬如一个约会或者朋友嚟你屋企坐，已经坐咗3个钟，倾咗好耐偈，已经差唔多冇话题咁时候咧，即系你唔可以就咁同佢讲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go, or I think you should leave 咁样，咁讲会好冇礼貌，同埋好恶突噶嘛，系咪？咁英文咧，通常咧，我哋可以有唔同嘅方法讲。咁我哋可以婉转少少，我哋可以话 ：So what are you up to later? What are you up to later? 咁就係咧，陣間我哋呢個約會完咗之後，你會有咩做啊？咁大概有少少就暗示咧，呢、這個人都差唔多係時候離開啦咁樣。Okay, so what are you up to later？ 我哋或者可以話咧，差唔多意思。What are your plans later？ What are your plans later？ 陣間有咩 plan 啊？咁樣 ，plan 啊。另外我哋可以話咧。I better not keep you any longer. I better not keep you any longer. I better not keep you any longer. 最好呢我都係唔好繼續呢留你喺度咁耐啦，費事咗你時間啦。我哋廣東話都有咁嘅講法。Okay, I better not keep you any longer. 咁以後呢大家呢上個人最後時候呢就記住啲禮貌啲嘅講法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除了疫症之外呢，都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呢，而家我哋嘅血库嘅情况啊。电话旁边呢，我请嚟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李卓广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你好啊，郑平你好。 系，我见到你哋今日医管局呢都发出咗个稿件，就话血库嘅存量极低，到底系低到一个点样嘅地步呢？ 是啊，最近呢段時間呢收血都一般㗎，咁啊所以呢就最近嘅情況就係啲血庫啲量呢比較低，咁我預計呢而家嘅儲存呢只係供應到三四日嘅存量，咁所以呢、我哋都呼籲多啲市民呢盡快嚟捐血㗎。 嗯，我想問正常嘅情況之下呢通常會係要有幾多日嘅存量㗎，即係點樣分法？ 最理想呢就大約有十日到嘅，十日到嘅。咁但係疫情方面一段時間呢我哋持續都有啲波幅嘅，因為其實一段時間又多疫症啦，咁樣呢就亦都限聚呀各方面嘅影響我哋嗰啲血液收集啦。咁但係就呢段時間雖然學生嗰度係開始返活動呢，但係即係其實醫院服務都加強多咗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得到呢嗰、那個量呢就開始又低返啦，咁所以要做個呼籲先得。 原本應該十日而家得返三四日，其實都真係差好遠喎。 差嘅頗遠㗎，我哋其實都留意咗一段時間，因為其實學校方面呢其實都做到啲活動㗎，咁但係即係供應方面呢都未夠使用啦，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呼籲返市民再多啲捐血啦。 係，我想請問聲呢，其實以前真係都好間不中咧，聽過話即係嗰個血庫嘅存量咧係比較偏低嘅，咁亦都呼籲大家捐血嘅。咁但係譬如而家嗰個情況咧，如果你哋睇翻個趨勢咧，其實係咪真係同個疫症有關嘅咧？係咪個年頭嘅情況一路帶落嚟都唔係好理想咧？嗰個捐血嘅數字？ 的而且確成年嚟講咧都唔係太理想，咁但係就疫情咧亦都有幾個方面影響啦。第一就即係市民都擔心捐血啦，會感染啦，咁所以我哋做足好多預防措施啦。咁過去經驗嚟講，其實都非常安全嘅，唔使擔心。第二樣嘢咧，其實就過去嚟講咧，當嗰個疫症比較緊要嗰陣時間咧，就少咗捐血，同埋咧我哋流動隊捐血活動咧，即係個影響。咁第三方面咧，其實最近咧多咗一啲流感啊。有啲學校咧都取消活動啊，咁加上最近呢幾日又開始又多翻啲疫症啦，咁所以其實都開始又緊張啦。咁就一段時間其實病人嘅需求都冇特別大嘅跌嘅，雖然係緊急服務係比較以往係少咗，但係咧其實都有一班定期嘅需要用血嘅病人啦、創傷嘅病人啦、血癌啊、地中海貧血啊，咁同埋可能大家前嗰排都留意啦，器官捐贈啊各方面嘅急性收入都有陣時都會有咁嘅需求喺度啦，咁所以其實令到我哋嘅血庫嘅量咧持續都唔係咁高咁樣。 嗯，你頭先講話即係市民可能有啲憂慮啦，咁因為都有啲人話啊嘛，而家政府就講緊咧要增加大家嗰個社交距離，大家唔好咁緊密接觸啊。咁如果我去捐血站或者捐血車度捐血嘅時候，咁會唔會係都係俾一個比較有密切嘅即係人群嘅聚集咧？咁樣 嗰個就而家其實我哋喺疫症初期咧已經做咗一系列即係重要嘅措施啦，包括即係其實過往我哋都即係鼓勵市民預約嚟捐血啦，減低嘅人流聚集啦。第二樣嘢其實喺 捐血站啊各方面的地方呢，其实那个人流的距离呢是疏过以前很多的了。咁第三呢就一般预防措施，大家戴口罩啊、量体温啊同埋搓手液啦。另外呢其实我哋同事做返同样嘅嘢，咁所以根据过去经验嚟讲，同埋我哋都做咗咁多段时间呢，我哋亦都透过防感染措施啲同事帮我再睇过呢，其实我哋个措施都足够嘅。咁所以其实捐血嗰个情况呢係安全嘅。咁但係呢我哋都需要市民呢就最好预约啦，减低嘅人流聚集啦，同埋安排时间更加准确啦。 嗯，明白。好，多谢晒你李卓广医生，唔该晒。唔该你。李卓广系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系讲到呢香港嘅血库存量偏低，只有得三到四日嘅存量啫。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埋车啦，喺九龙区咧，港岛埋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 Mega Box。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接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国际证券金融世纪建业罗马集团同 HM。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3.83,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06, 人民币 6.572,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86, 澳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4, 港金报1727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66.71 美元，卖出 1860,买入价是 1866.7 美元，卖出 1867.37 美元。港汇指数 101.9 跌 0.2。 地接财经新闻。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坏车拖走了。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是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是有车龙，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重复一次，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是有坏车，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啦，律伦街那段挤塞的龙尾排到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是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而将军澳入口那边龙尾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龙尾海丰园。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天乐里车多繁忙，龙尾金钟道。另外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红棉路那段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山翠苑多车的龙尾新桥面。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路道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那段龙尾就排到去联合道。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荣昌村挤塞，龙尾新九龙广场。而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城

包括全球的大型博览会以至本地的展览和讲座等，通通都要取消或者延期，结果很多活动都被迫改以网上进行，视像会议系统就成为大赢家。市民尽量避免外出购物，网上平台随即大受欢迎，令到网上贸易以及金融科技加速成长。就以香港为例，疫情期间有些电子商贸平台的交易量大增好几倍，令到本来仲未成熟的网购突然推快了最少两年。相信就算疫情退却，网上购物亦都成为潮流趋势。两年后的今日，生活会是怎样过呢？到时疫情纵使退却，但是世界肯定没有办法回复旧貌。在新常态底下，大家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晚呢，也都有我们的传媒的人士和我们总评一周时事的。今晚直播室就有杨建兴和叶中文两位的，两位好。 你好，你好。你好， 那我们又要讲一个呢，是不是应该都叫做历史的话题呢？就是究竟什么叫做爱国者的定义啊。因为呢，在即是早几日啦，就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的法律高峰论坛的时候，咁就是这个港澳办的主任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咁佢就是讲到呢，就是说11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呢关于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呢，是不单止为特区政府即时取消四个反对派议员资格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都是为今后处理这类问题立规明矩，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个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都已经变成也都是成为了一项法律规范。我相信呢，杨建兴和叶中文两位呢，对于究竟即是爱国者治港呢这句的说话，就一定可能回味了很多记忆啦，因为这个就是80年代的时候邓小平所讲的一些说话来的。但是到今时今日，其实我们怎样去定义什么叫做爱国爱港的人士呢？譬如在林郑月娥也都是同一个场合的发言那里，他也都是有引述到当年邓小平的这个这样的说法的，就是说什么叫做爱国者为主体呢，就是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但是今时今日讲爱国者治港，跟当年邓小平讲的爱国者治港，究竟其实是不是讲同一样东西呢？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杨建兴， 真的要去追要諗翻嗰啲年代啦，即係我諗啊，已故啊鄧公咧，咁當時佢講外國都係其實都係比較寬鬆嘅嚇，基本上係從一啲民族啊咁，因為實際上你外國係好難去好清楚咁樣界定，或者有一個定義嚇，咁你法律上啊更加之好難即係寫得出嚟嚇。咁所以你喺實際上運作即係操作起嚟咧，我哋會見到你由80年代即係中央開始諗下97之後點樣， 當時嘅起草即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係一個指標嚟，即係話佢接受到一啲咩嘅人士嚇。咁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司徒華先生、李柱明咁，都係一啲民主派，都係一啲民主派人士啊。睇法好多問題，其實都同即係內地啊官員啊或者香港嘅一啲傳統啲左派親中人士啲唔同，但基本上都係吸納得到嚇。咁就算即係李柱明同司徒華其實都兩個好唔同嘅人啊，一個係我諗中方人士都會覺得佢係愛國者嚇，李柱明咁就係即係比較西方啲，咁都會接受，都會接受得到。然後第二個指標，我覺得就係基本法裏面冇去界定愛國，淨係界定一啲咩叫做危害國家行為，基本法23條。咁然後就係、是、立法會，甚至去到立法會，都仲可以有一定嘅比例咧，係俾一啲外國攞外國護照嘅人喺個議會嗰度。嗱，你攞外國護照，我諗即係都唔可以講話啊外國，即係或者佢都唔係嗰個國籍，佢都唔係一個國籍噶。你可以質疑佢即係究竟係咪即係外國咁，但係都會可以容納得到。外籍嘅喺個議會、喺個立法會、喺個司法機構、喺個司法機構，甚至終審法院都講明，即係有外籍嘅法官。咁呢啲都唔係講緊，即係其實講愛國嘅嘢。咁所以就算喺嗰啲年代咧，都係鬆嘅嚇。咁只係話去到法律層面。你唔可以係即係你其實係23條係個個都要守添啦，咁然後你去到一啲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咁樣，即係你會有國籍嘅限制，咁呢啲亦都係具體其實表現曬出嚟。嗱，我覺得都係去將愛國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咧，點樣喺一啲具體規定嗰度咧，就用一啲法律條文嗰度具體定咗落嚟嚇。咁而家會見到嘅其實係將外國就多咗好多嘅一啲嘅政治嘅條件啦嚇，咁啊張曉明仲講到政治規矩添啦嚇，即係有政治規矩添啦呢個，咁都見到咧，其實喺呢問題嗰度咧，其實就係收窄咗。咁另外有一點我想補充嘅，其實就係話嗱，我哋80年代。即係中國開放，咁對一啲國家嘅概念、愛國呢啲問題有一啲嘅睇法，當時其實都咁寬鬆。但係而家我哋2020年代，其實我哋講緊好多嘢，講緊全球化，我哋講緊全球公民、世界公民，有啲國家嘅概念，即係係咪？當然啦，可能好多地方咧，其實都係走緊回頭路嘅，即係更加即係講一啲民族啊，講一啲國家都民粹啊，咁嗰類嘢都唔定。但係香港個社會，一個傳統咁國際化嘅城市，咁鄧公，我覺得當時其實係睇到香港就係一個咁嘅社會。咁變咗你有一啲嘅，你譬如話啲愛國嘅要求啊，或者基本法裏面嘅條文啊。治港嘅時間係比較寬鬆一啲啊，政治上即係右派又可以容受一啲啊，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寬鬆。但係而家咧好多嘢令我感覺就係、是，個香港係走緊即係窄啊嚇，即係好多嘢咧反而係收翻窄啲嚇。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即系今次咧，即系张晓明啊，同埋其他嘅与会者嘅提法咧，系唔系又再令到大家去争议多一次？究竟边啲先至系叫做爱国者咧？咁到底嗰个定义或者嗰条界线咧，系应该点样划法咧？同埋就系、是、头先阿张晓明啦所讲到啦，就系人大咧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嘅决定咧，系为香港立规明矩啊！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啦，發表一下你嘅睇法嘅。而實際上，譬如喺過去嗰段時間咧，即係有一啲嘅人士或者有啲嘅機構咧，重提鄧小平愛國者治港咧，都唔係即係冇發生㗎。譬如喺七月嘅時候啦，當咧有一啲嗰陣時嘅立法會選舉啦，有一啲嘅民主派嘅立法會嘅選舉嘅參選人咧被取消資格嘅時候咧，中聯辦咧亦都係有引述到鄧小平嘅言論。 话就系港人治港嘅界线同标准咧，必须系以爱国者为主体嘅港人嚟治理香港嘅。如果我哋咧又再睇翻咧，即系睇翻阿邓小平当年咧，佢点样讲咧？可能有两段文字都即系值得再去引述一下啦。一个就当然系1984年啊，邓小平咧去见香港嘅工商界访京团同埋香港知名人士中事员等嘅时候咧所讲嘅讲话啦，咁当时咧佢系已经有讲到咧，就系话即系港人治港嘅界线咧同埋标准，就系话用爱国者为主体嘅港人咧嚟治理香港，而爱国者嘅标准咧就系尊重自己嘅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嘅主权，不损害香港嘅繁荣同稳定。只要具备呢啲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哋唔要求佢哋都赞成中国嘅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佢哋爱祖国、爱香港吓。咁啊，引述翻一段嘅原文啦。咁到今时今日，其实大家口中所讲嘅爱国者同邓小平当年所讲嘅爱国者有冇啲乜嘢嘅分别呢？叶中文，你又点理解呢？ 我都觉得今时今日嚟到重新面对呢一个爱国者嘅问题咧，都确实系一个几令人有啲感慨。即系喺我哋一般咁样理解咧，吓从来系冇人会话點樣用愛國者嚟區分一啲人群嚇？啊，呢個人啊，愛國者；呢個人啊，唔係愛國者，或者係唔愛國者咁。愛國其實本來一個好簡單嘅，即係好似人嘅一種基本嘅一種價值觀嘅一個認同咁啦嚇。咁啊，點解而家就會出現咗呢個問題咧？咁就係因為呢一兩年間發生咗好多嘢啦，香港咁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將愛國者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剛才主持和楊兄都有說，當時為什麼會說呢？當時回歸的時候呢，就要去制定那個新的，就是特區政府的班子，在這樣的情形下呢，那就什麼人可以過渡啊，甚至乎中央當時提出这个英国政府香港英国政府时期的官员是全部都可以过渡的，也都是有一些外国身份外国护照的人也都可以参与到那个架构里面。在那个时候提出爱国者治港呢，其实就是指即是刚才燕平主持引用那段话，是邓小平邓公讲的呢，是哪些人来管香港，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的，那时是指治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那班治港者你是必须要爱国，但是范围就很阔啦。即是所以说提出这个爱国者的问题有他的背景的，当时是因为需要看看给一班什么人来管香港，当时就很宽松的，特区政府就整个班子过渡咯。当时除了首任特首董山是非这个班子的，是不是其他都全部班子都过渡，没问题的，一路都没问题咁以至於話各行各業又好，各個界別又好，司法系又好，司法系統又好，執法又好，冇人會去話攞條界線出嚟話話邊個係愛國者，你先可以做唔係愛國者。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又出現翻呢個問題咧，咁就當然係呢幾年間發生咗嘅事啦。咁啊，成個到最後發展到最精結嘅就係國家安全啦。國安法啦，咁樣就好似將愛國者咧就成咗一個新問題咁。 頭先都有引述到咧，張曉明就講啦，就係話即係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亦都係話呢個係一國兩制下嘅一項政治規矩，而家亦都成為咗一項嘅法律規範。咁如果我哋睇翻呢項嘅即係政治規矩，其實我哋 点样去理解究竟边啲人先至叫做符合资格去管理香港咧？嗱喺度咧，亦都有阵时即系有啲人会提翻咧，又系邓小平咧1984年嘅有一段嘅说话嘅。咁佢就系当年咧系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嘅时候啦，佢有讲到咧就系话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嘅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咁但系呢段说话，如果翻到去今时今日，即系我哋讲话，即系定咗一个政治规矩嘅时候，我哋又应该点样理解边啲人先至系叫做符合到呢个嘅政治规矩，可以继续喺度成为咗一个嘅即系治港嘅人之一咧？吓，杨建兴。 其实反中乱港可以引申到好阔啊，即系乱港咁，譬如话你。即係譬如話喺立法會裏面拉布咁，都話係搗亂啊，或者係干擾即係議會啊，干擾政府拖即係拖住政府癱瘓政府，咁樣推落去咧就會好闊嘅。嗱，我所理解即係鄧公嘅大姐可以遲少補充，即係所謂右咧，其實一種即係整體嘅一種政治思想啦，即係話比較民主啲啊，開放啲啊。或者甚至係有啲會覺得親，即係比較西方啊咁樣嚇，咁佢都會睇就係、是、大決應該係中間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係香港嗰個基本價值嚟嘅。香港人其實我都會覺得係，當然近幾年係兩極化咗啦，咁但係個社會其實一直中間如果你用顏色。即係話淺黃啊、淺藍啊，或者中性，而家講話綠色啊，咁其實都係多嘅。咁但係當然嗰、那個政治環境就係將嗰兩邊好極端嘅聲音，亦都可能係即係加大咗、多咗呢兩個極端喺度 嚇。嗱，不如七點鐘新聞翻嚟咧，繼續傾啊！1872-31。 解锁检阅机构传讯和节目标准组员工的电脑和工作电邮，声称要查阅有关对电视部员工李君雅的投诉。港台发言人回应说，港台行政部和资讯科技组从未查阅任何员工的个人电脑和工作电邮，港台会继续按既定的机制和程序处理投诉事宜，不会评论个别个案。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说，据工会了解，港台行政部最近曾经提出要求传讯组部门人员交出个人工作邮箱的电邮资料， IT 部员工并没有解锁检阅有关电脑和工作电邮，不过部门有先例可以进入系统查看所有公司电邮，前提是得到当事人同意。在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天气炎热，气温普遍上升至30度左右。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是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早上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第二线有交通意外，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维园上桥位。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第二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维园上桥位。咁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慢线系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桥底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分别去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义道，咁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快线有 有坏车，交通非常挤塞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的管道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同律伦街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较早前嘅意外啱啱清理好，第二线解封，咁但係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係去到近维园上桥位。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反方向啦，去返中环咧，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係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而家半山一带嘅交通係非常繁忙，花园道落山咧，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嘉慧园。咁另外亦都影响到咧罗便臣道去花园道嘅交通，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嘅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荣昌村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路海城三期。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龙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新消息，小宝与文迪目前集结在广播道附近，正向香港电台广播大厦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预料在短时间内就会登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敬请留意。听住小宝与文迪，小心自己笑到无力。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何文辉伤到五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韩佩恩伤到六岁女儿和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何婉儿伤到七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许珊娜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李聪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温汉石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启华伤到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谢家辉伤到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苏伟康伤到九岁儿子和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仔女的生母是李以华。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金轮喜事辞中文， 一遇风云变化龙。 你条化骨龙啊，温孙又唔见你咁勤力，净系挂住睇公仔书。 诶，太太，本地漫画都可以系严肃嘅创作嚟噶，好多仲系一种时代嘅印记嚟添。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请嚟多位好有代表性嘅本地漫画家，分享佢哋嘅创作同香港有咩关系？听晚9:0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嘅。咁啊，嗱，头先咧都同系杨建兴以及系叶中敏两位啦，倾翻咧就系今个星期啊，有一个基本法颁布嘅法律论坛啦。咁当中咧就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啦，特首林郑月娥啦，都有发言，亦都有再重提到即系爱国者治港咧呢个嘅问题嘅。咁进而就系即系引申问啦，究竟这个他们引述的爱国者治港当时就是出自于邓小平之后，但是邓小平当年的爱国者治港和现在所要求的爱国者其实在个意义上面有没有分别呢？187231可以打来谈一下。在7:00新闻之前都是引述了即是邓小平当年的一个说话，就是讲到治港者之中那个的一些组成的问题。叶中敏如果回到去而家係講緊話一啲叫反中亂港者出局咁樣，咁其實究竟我哋點睇，即係乜嘢叫做反中亂港者咧？咁同埋就係當年啊，鄧小平所落嘅一啲嘅定義啊，喺今時今日睇上嚟，仲應係咪應用得到咧？ 讲咧就系分开两个层次睇咯，我哋点样去理解爱国啊、反中乱港啊？一般定义上咧，大家系可以讨论，同埋我认为应该系好阔嘅。咁但系你具体到治港者咧，即系喺个政权架构里边咧，咁我觉得咧，而家就因为呢几年嘅即系社会嘅问题啦，咁啊系需要有一啲嘅呢个嘅明确一啲嗰、那个。分別，咁咧我就頭先啊主持燕平一開頭都引用咗張曉明嘅説話啦，呢、這個就叫做政治，即係點講啊？即係政治規定咧變一個法律規定，即係大概咁意思啦。咁呢個我覺得咧就係應該係喺管治嘅層面，就係唔可以廣泛虛無嘅咁去講邊啲叫做抗中亂港啊？你呢個抗中亂港者，咁你又愛國者啊？即係呢個就需要將佢法律框架，即係擺落一個法律裏邊嗱。簡單嘅咪國家安全法咯。如果你係做架構裏邊嘅權力架構裏邊嘅人，你當然唔可以抵觸嗰個國家安全法啦。你唔可以支持港獨啊，你唔可以同外國叫外國嚟制裁香港啦。即係呢啲嘢咧係應該明確嘅，係就係話將政治要求變為一個法律要求咯。但係喺社會上咧，我覺得咧就應該係繼續即係鄧公。以至是鄧公之前回歸過渡之前，新中國一路成立咁耐，包括嗰前邊嗰個響呢個香港喺英國政府管治底下嘅時候，愛國者好廣泛，好廣泛嘅啊！當時如果你話要咁樣劃線咧，就真係難去分別嘅。基本上大家都係對個國家都希望佢好啊，咁咪愛國者咯。所以我覺得在管治者嗰個層面，在個權力架構而家咁嘅狀態咧，係應該有啲嘢規定明確啲，立法咯，揾法律規定啦。 嗯，咁呢個亦都可能引申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而家我哋講緊話立法啦，譬如係規範咗咧一啲從事公職人員嘅相關標準啦，咁而政府亦都話會係全盤檢視咧公職人員嘅相關法案嘅，咁究竟咧呢啲公職人員包含層面應該要幾廣幾闊咧？譬如話區議員咁，因為如果喺香港特區政府嘅架構入邊咧，就話區議會係應該屬於一個地區。 區性嘅諮詢架構啦。咁所以亦都因此咧，而譬如早一階段啦嚇，咁有亦都有話咧，就係佢哋唔應該去討論一啲咧同地區無關嘅全港性嘅事務啦咁樣。咁譬如區議員又係唔係納入埋呢啲受到規範嘅公職人員咧？另外就係譬如舉個例，即係司法機構啊等等嗰啲，又應該點樣去規範呢？今日咧就係文匯報刊登咗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嘅一篇嘅訪問啦。咁佢喺個訪問入邊咧就係話相關嘅法案咧會係睇公職人員嘅定義係啲乜嘢嘅。咁都問到咧係咪會包括社會關注嘅區議員啊、資助學校教師等等啊？咁啊張建宗咧就冇正面回應，但係強調咧會作全盤檢視嘅。到底乜嘢係公職人員，包含幾廣幾闊咧？阿楊建興。 而家我谂香港嘅问题咧，其实即系如果谂翻转头咧，就相当之讽刺吓。嗱，如果我记得即系已经系董生啲年代咧，就已经讲就话唔好政治化，唔好泛政治化吓。咁但系而家我见到嘅咧，其实就真系越嚟越政治化吓，包括即系话治港者嗰度吓。其實我諗唔係由零開始，好多基本法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有啲咩要求規定主要官員，譬如話國籍嗰啲問題，其實呢啲都係即係具體地將一啲愛國嘅概念咧擺咗喺基本法嗰度，擺咗喺法律嗰度嚇。有邊啲先要宣誓效忠？你立法會咧都係立法會，譬如話議員啦嚇，要需要有一啲嘅宣誓啦。咁然後係主要官員要宣誓啦嚇。咁但係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到咧泛政治化，我所講嘅意思咧就係話好多嘅呢啲政治嘅要求咧，其實不斷擴散。而家落到去譬如行政機構就係公務員啦，即係要宣誓啦。然後首先提到嗰啲政治規矩，立法會就已經係人大常委，即係呢個決定嗰度咧，就已經係引申咗落去立法會啦。然後跟住落嚟咧，係可能引申到區議會啦。咁咧，甚至係我記得好似梁家傑都有提過，定係其他有啲政治學者都提過。如果你咁樣無限引申嘅話咧，咁但唔單止嗰個行政、立法，甚至司法，然後甚至去到話一啲政府嘅法定機構諮詢委員會算唔算咧？幾百個，咁然後去到學校有幾百間。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我覺得就係真係即係真係係徹徹底底地即係政治化咗社會。包括咧係最近都已經講話有啲界別佢哋要撥亂反正啦，呢個包括教育啊、公務員啊，我哋都中啦，傳媒啊，咁點樣去呢啲政治嘅規矩或者甚至一啲要求落到去一啲社會界別嗰度，個社會咧，即係如果咁高度甚至徹底地好多嘢，即係有一種咁嘅政治要求規矩嘅話咧，好即係想像唔到會係可以好健康地發展。 好，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有啲咩睇法咧？呢啲政治規矩啊，講到話要規範一啲公職人員，究竟應該係包含到幾廣幾闊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張先生，你好，張生。 你好， 系你好，请讲啦。 系啦，咁讲到嗰个政治规矩或者规定边啲系外国啊唔外国咧，咁我想讲有一点嘅就系话，即系其实个问题咧就系话嗰个国家咧嗰个主人系边个咧，要答一答先啦吓。即系我自己嘅答案就系当然人民啦。咁而家有好多嘅讨论啊，即系内地啊或者一啲就讲系点样嘅边个讲过或者点样啊。即係我覺得我哋香港人或者係甚至係內地嘅人咧，就唔好跌落一個即係在我嘅角度咧，只有既得利益者嚇、或者係一般嘅人民嘅啫。咁當然既得利益者有好多嘅框架俾你去喺佢嗰個框架喺度討論啦。我哋唔好跌落呢個陷阱度啦。第一啦，個時代唔同咗，好似佢哋話齋一個活嘅法律，我哋嘅聲音咧就都應該係用我哋嘅角度去睇係。各个嘅话题睇下边啲系最符合社会嘅即系个进步或者系嗰人民嘅利益啦。 咁當然佢哋有啲記得你嘅，當然係唔想你變嘅嚇。 嗯。 啊，咁我覺得就係唔應該嘅呢、這個，甚至佢哋都係點講啊？即係剝削咗即係大部分嘅市民或者人民嘅意見。啊，呢、這個我哋係即係要好小心咁樣去作出嘅，即係一啲批判去指出嘅啊。 嗯，好多谢晒啊张先生嘅睇法噶。嗱，咁啊叶中敏，如果翻到去头先所讲嘅，究竟呢、這个即系公职人员嘅一啲嘅规范，即系呢个嘅规矩啊，应该系包含咗边啲嘅人士咧？边一类嘅人士先至系应该要受到规限呢？咁你又点睇咧？吓，即系譬如头先讲到嘅区议员啊等等好多可以。 系啊，咁呢个具体嘅层面咧，就可能要政府提出一個一個架構，咁一個大家市民或者會大家討論都需要。咁但係咧，我覺得咧有幾點，即係論佢嗰個層面去到邊一級啦。咁但係即係有啲咧係應該嘅，我自己就覺得亦都唔需要咁大驚小怪，話而家要點樣收緊。嗱，譬如話要效忠咁。咁你做公職人員啊，梗係要效忠個政府噶啦。咁、我哋即係睇到啲其他國家都有呢啲咁嘅要求。咁譬如話唔可以支持港獨咁，咁呢個都應該嘅。你冇理由做公職人員，你又支持去分裂嗰個國家、分裂嗰個國土啊？咁啊，即係有啲嘢咧，我覺得咧係作為一個規範咗佢，規範化啊呢幾樣嘢係唔做得嘅，你做公職就唔做得呢幾樣嘢。咁我覺得呢個咧係應該講而家係做好過唔做，唔係就仲混亂，大家都唔知道講乜嘢。但你話去到乜嘢層級咩層次，區議會係唔係咧？正如頭先楊兄講嘅，啲諮詢委員會又係唔係咧？啊，教師係唔係咧？教師又係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或者幼兒園教師都要係咧？咁有好多嘢咧，就係需要呢個社會咧，我諗係要去有一個討論嚇，認同咧呢個邊啲人應邊啲嘅層級咧架構要遵守，應該遵守一個起碼嘅。你講政治道德又好，職業道德又好，咁譬如你話教師咁，咁最近嗰兩三個例子嚇，又話日本係咪對中國利大於弊嚇？呢、這個鴉片戰爭係英國人嚟幫中國清理鴉片咁樣，即係呢啲咧，你話如果咁樣嘅教師咁樣嘅呢啲論述咧，確實就係唔應該嘅嘛。咁呢啲如果有一個明確嘅，佢當然就係觸犯呢、這個唔應該宣揚呢啲嘢對小學生。咁所以好多嘢咧，我覺得而家大家可以討論嘅，面對一下都係避唔到噶啦呢啲問題。 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都系想讲咧一个张晓明嘅言论啦。佢就引述咧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咧所讲，就系话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啦。咁究竟其实叫做嘅司法改革系要改革啲乜嘢嘢咧？点样去睇咧？一八七二三一，翻嚟再倾啊！ 我期待得到市民大众嘅支持，从而令到我哋可以一齐齐心抗疫，安心出行。 政府推出流动应用程式协助市民记录出行情况，市民反应是怎样？疫情严重的时候又会不会强制市民下载呢？私隐问题有人关注又会怎样处理？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陈亮君，今个星期六请嚟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大家好，我是杰志的朱志刚。在疫情之下，港超联的赛事、亚协杯甚至乎香港队的赛事都一一取消或者延期，就算在复赛之后都是闭门作赛，所以在没有了球迷入场支持的情况下，没有了球迷的呐喊声，我们就好像打少了一个球员一样。新一季的港超联展开了，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在这一段时间希望各位球迷继续保持防疫的措施，我祝大家身体健康，最后希望大家一起支持香港的本地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白俄罗斯加捷克， 喜欢自助旅游的 UU Wing 和大家分享搭火车导游白俄罗斯注意的 Tips， 还有分享比亚沃维尔泽原始森林的有趣故事。 原来白俄罗斯都有圣诞老人的，他还顺道去埋捷克查理大桥和人骨教堂。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链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嘅。前中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咧，其实过去都写过多篇嘅文章嘅，就讲香港嘅司法嘅制度，即系法院嘅一啲嘅判决咧，佢所睇到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啊，最近有一篇嘅文章咧，是时候进行紧急改革咧。其实佢譬如亦都有引述到咧近年嗰个司法复核嘅一啲嘅数字啦，亦都认为咧法院咧喺应用基本法嘅时候咧系存在咗一啲嘅問題嘅，咁而張曉明咧，佢就係引述列顯倫嘅呢一句嘅説話，話係要求一個司法改革嘅。究竟想要一個點樣嘅改革咧？楊建興， 第一我留意即係張曉明嘅講法咧，其實即係係有冇咁需要即係由即係國務院負責香港事務即係出嚟講，就係話係時候即係進行司法改革咧。咁嗱，佢雖然之後補充咧，就係話即係好多地方都係與時俱進啊。咁另外，似乎意思咧就係都係應該由翻司法嗰度即係攞個主動。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做一個咁嘅公開言論咧，都會令人覺得咧係俾咗壓力即係司法。嗱，如果真係覺得即係呢啲其實即係司法佢哋自己去做翻嘅話咧。即係我會覺得，即係俾翻個尊重同埋空間，即係司法機構佢哋自己去睇呢啲問題。實際上我哋即係如果睇翻過去呢段期間咧，馬道立即係大法官，其實有啲嘢咧都係回應緊社會嘅嚇，包括最近啲投訴一啲法官嘅，佢定期其實公佈出嚟，即係嗰個調查啦。即係有啲佢會解釋翻，即係點解係嗰啲投訴係唔成立。咁啊，擺曬上網啊，逐個個案咁，有啲仲係研究緊嘅。嗱，呢啲其實都係回應緊即係社會嘅。咁你即係呢啲，我覺得又唔可以話佢哋完全即係唔象牙塔，或者係即係覺得佢自己係要保護自己咁樣嚇。我相信法官都會明白，司法都會明白，即係社會上對有啲嘢關注，你係要出嚟多啲解釋。咁但係去到有啲位咧，其實個政府亦都有責任去維護翻個司法機構，即係包括最近馬道立嗰篇文裏面提到，即係律政司司長其實即係傳統上又好，或者嗰、那個制度上又好，其實都應該有一個咁樣嘅個角色。嗱，我見到即係啲政黨提嘅司法改革，我覺得係奪權啦。其實即係講得白啲，即係因為提出嗰個所謂量刑委員會咧，其實就係要喺有啲人有啲喺外邊嘅人入去做一個量刑。但係其實而家香港嗰、那個即係法院制度，你係可以上訴嘅話，實際上如果你上訴挑戰嗰個量，即係嗰個判刑，上訴法庭、上訴法院已經係做緊量刑嘅檢討。咁有啲唔少個案亦都係再加刑，再即係判得太輕啦咁樣。呢、這個其實咪正正即係做緊一啲政黨提嗰啲，即係要量刑嗰度嚇，要回應啦嚇。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大约三个月以来单日最多，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的感染源头不明。另外，今日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9宗和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关。9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屯门、何文田、沙田、将军澳、丽港城、宝马山、旺角、荃湾和九龙东九龙皇冠假日酒店，其中一人曾经去过生日聚会，现场有大约100人聚集和跳社交舞。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确诊者乜嘢人都有，相信传播已经深入各阶层同埋社区，承认确诊个案多，追踪有困难。政府宣布全港小一至到小三学生下个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14日，直至到12月6号。幼稚园同埋幼儿中心亦都睇齐，延长暂停面授课至到12月6号。当局表明，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不排除全面暂停中小学面授课堂。教育局提醒学校小四至到小六同埋中学各班级进行面授课堂同埋校内活动嘅时候，必须严谨遵从各项卫生防护措施。由于疫情出现恶化嘅趋势，教育局要求学校喺呢段期间唔好安排需要学生除低口罩嘅活动。若果学校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新型肺炎个案，学校必须跟从有关停止面授课堂同埋防疫措施的安排。医管局话，目前有115名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人在19间医院留医，其中8个人危殆，2个人严重，105人情况稳定。至今有5239名确诊病人出院。个人防护装备方面，截至到今日，医管局最新的防护装备库存量足够使用6个月。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话，医管局关注疫情反复，会继续维持人手和隔离设施，以最佳的状态接收病人，又提醒市民不要松懈。另外，医管局由今日起会陆续在14间专科门诊增设样本樽自动派发机，方便市民。红十字会话，目前血库存量已经下降至到极低水平，只有大约3至4日的存量。公立医院正踏入冬季服务高峰期，中心紧急呼吁市民尽快捐血，确保病人有足够的血液作适切的输血治疗。发言人话，疫情反复，机构和学界捐血活动受到影响，随着公立医院逐步恢复非紧急服务，冬季服务高峰期又到，输血治疗需求上升，以目前的血液收集量实在不足以应付每日所需。各大医院的急症室、紧急手术和器官移植手术等等都需要用上大量的血液。另外，患有地中海贫血和血癌的病人每日亦都需要足够的血液以作输血治疗。市民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透过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减少等候时间，避免人群聚集。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同埋听朝早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工业中心慢线嘅意外清咗场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咧，较早时龙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而家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而家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亚街老街。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启德隧道的管道之内。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 在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在观塘面粉厂。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窝打老道是挤塞的，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提一提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屯门杯道路，因为有路面下陷，去青山公路方向近 V-City 对出的一段部分行车线还是封闭的。港铁巴士路线506和 K58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这两条巴士路线位于杯道路近港铁屯门站外的巴士站，是临时迁移至屯门站公共运输交汇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一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CIBS 高墙内外更生路易， 我们错了我们该受，但是我们带给很多关心我们人的一份伤害，他们无条件的付出，你于心何忍呢？ 仲可以懂得反省的话，就识呢个机会。 奇老护士同行在社区， 大哥右脚膝头哥条筋又赤赤痛啦。 膝头哥退化得紧要的人咧，作为物理治疗师，点样去建议那个人咧？咁佢要行好定唔行好呢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杨建兴同埋叶中敏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刚才都讲到啦，就系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咧，佢日前咧就引述咧系前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列显伦嘅说法，就系话咧即系佢话。佢嘅说法咧系咁嘅，就话咧注意到咧最近香港社会围绕司法改革问题出现了热烈讨论，德高望重的前终审法院大法官列显伦先生呼吁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了。嗱，张晓明呢一个嘅和应，其实会起到啲乜嘢嘅效果咧？叶中文， 我觉得咧呢个事情系值得我哋重视呢件事啊，就系因为。我哋所有香港人都知啦，司法係香港即係一個社會嘅核心部分啦，即係亦都係香港長期一個最吸引人嘅一個地方之一啦。咁其實講翻一國兩制，當日亦都好明顯咧，係對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同埋香港嘅司法。體系咧，或者司法系統咧，係一個好正面嘅嚇，即係認可啊。因為呢、這個如果講一國兩制，其他嘅環節都及唔上最即係看重嘅睇重嘅嚇，一個係金融嗰個體系，因為香港自由啊嘛，所有呢個兑換。另外一個就係司法。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即係 在而家呢時候，首先我哋睇翻香港回歸過渡期啊，任何環節都有啲爭論嘅時候咧，司法咧可以講當時咧係爭論最少嘅一個環節嚟嘅，即係立法會點組成，當時係有好多爭啊，政府點組成有爭論噶啦啊，立法會點組成啊，包括當時有兩位查先生啊，雙查方案嚇、啊，即係。即係政府點組成咧？係咪中央派個特首落嚟咧？唔係冇討論過㗎，當時有提出過中央派啊嘛。咁立法會誒點組成咧？啊，係咪真係要講嘅愛國者治港咪咁樣嚟嘅咯？當日咁，但係司法系統咧，喺回歸過喺過渡同回歸之初咧，喺我記憶中咧就係冇爭論過嘅。啊，即係呢、這個冇人話喂司法系統係咪要點睇睇佢喎？啊，愛國者司法系統啊，咁樣即係冇，當時係冇。點解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咧，大家都睇得，大家都好睇重呢一個環節，睇重香港嘅司法體系。咁嗱，你話佢殖民當時殖民統治者嘅手法又好，乜嘢都好啦。啊，喺我哋香港市民心目中咧，啊，香港嘅司法咧係一個大家信賴嘅、大家信任嘅一個制度。咁喺外國當然唔使講啦，香港一路後來喺好多司法仲裁啊、司法一啲案件上高咧，都係有佢嘅地位。咁所以到今時今日，而家出現咧，我自己好點樣講一句，我覺得司法改革嗰兩個字咧係要斟酌嘅。而家並唔係話個司法，我哋由回歸到而家一國兩制，而家對呢個司法制度咧，要嚟一個乜嘢嘅啊？打倒佢，打翻佢呢個翻天覆地咁，佢要去改革佢個司法，唔係咁樣。我覺得個司法喺回歸之後，亦都基本上咧喺呢廿年咧係配合到一國兩制啊，喺個社會度咧係有佢嘅作用。而家問題係，但又要調翻轉講啦，有冇問題咧？係有問題，就係呢一兩年嚇，就係話大家所啱啱講嘅社會分化、社會呢個對立，喺呢個情況下咧，司法嘅嗰個角色咧，嗰個矛盾式咧就突顯咗出嚟啦。咁但係而家我哋一方面要知道係承認係要有一啲嘅改變，但係咧唔係話而家我哋香港司法制度就係、是、一班喺度。啊！大曬啊！獨立王國啊！乜啊？所以改革司法制度，我都希望呢個係一個平穩啊，呢、這個實事求是，呢、這個平衡到各方面嘅關注嘅一個呢、這個適當嘅一個對司法制度嘅一啲檢討或者檢視啦。 嗯，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另外嘅一啲嘅議題。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油麻地唐楼火灾造成多人死亡，旧楼普遍都有较多的消防隐患，怎样才可以真正对症下药，避免不幸事件再度发生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听障人士如果需要情绪辅导，点同辅导员沟通呢？ 找手语翻译员帮手， 他们都需要有相关的知识才可以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 有组织就将听障人士、心理学家和手语翻译员拉在一起，希望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因为我没什么断舍离的烦恼，因为我从来都不买太多东西。 你在香港你试过成为租客，十年搬十次屋，你是不会这样买东西的，你是长期都会断舍离。 我有几个朋友其实他们都是租屋住 的、啊、 他们对于拥有东西和买东西的喜好是绝对不少于那些业主、 哦啊、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轻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我钱佩兴同崔树汉博士继续讲男士更年期， 前列腺增生的问题，煲啲咩汤水有帮助呢？ 介绍一条手乌吐司汤，都是针对前列腺问题的啦。这个汤水就有滋补肝肾和养形益精的功效的。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直播室咧繼續有楊建興同埋葉忠敏幫我哋總評一周時事嘅。跟住落嚟咧，要講咧一篇嘅文章啊，個撰文者咧就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亦都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嘅理事田飛龍。咁佢就係喺16號嘅時候啦，就喺商報咧撰文就話香港支聯會涉嫌本地違法和國安違法。咁主要就係話咧。支聯會咧係屬於西方顏色革命同民主全球化議程嘅一部分，係屬於一個顛覆性組織嘅。咁亦都係話咧，即係佢哋嘅行為咧係具有咧雙重違法性，既違反本地多部法律，亦都係違反咧國安法。咁所以咧就話，即係要係對於違反本地法律咧，就要啟動並窮盡本地法律資源加以檢控同懲治嘅。亦都係話咧，即係在本地法律无法有效惩治的条件之下，就要启动国安法的程序。当然他入面都数了很多东西，就说触犯了香港的边条的条例。但其实支联会也都这样说，在香港存在了都相当之多年了。在回归之前一直都有一个讨论，就说究竟回歸之後支聯會是不是還可以繼續存在呢？咁終於大家都知道，就係支聯會係繼續存在咗好多年，亦都係如常舉辦咗好多年嘅燭光集會啦。咁而家田飛龍嘅呢一篇文章呢，亦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同埋討論。咁究竟大家點睇呢？究竟係純粹係一個人嘅一家之言嘅意見啦，定係其實背後亦都有一啲嘅政治含義喺度，所以先至有一啲咁样嘅讨论咧？阿叶忠文，你点睇咧？ 我觉得咧，就田飞龙嘅文章咧，就系佢个人嘅一个署名文章啦。咁啊，田飞龙亦时不时都发表文章嘅，咁亦都系有啲比较激烈一啲嘅主张嘅咁。咁但系即系佢提得出呢个问题，亦唔系第一个啊，亦唔系太意外嘅。咁但系咧，即系话喺国家安全法、国安法立法之后咧，支联会嘅情形咧，就我自己都睇咧，系会面对一啲嘅问题噶啦。這个如果喺国安法嘅嗰个规定底下咧，支联会过往响维园嘅集会上边有一啲嘅做法咧，是違反了，是一定是觸犯到這個國安法 的規定的、譬如那些一些對現在中央人民政府對中央政權的那些說話、這個如果是一個公開場合由支聯會這樣提出來呢，作為一個大會的一些這樣的、號召呢，這個是絕對是違反了國安法的、差不多等於號召係要推翻而家嘅中央人民政府。咁同埋支聯會到今時今日，到底你佢仲支乜嘢聯乜嘢咧？即係呢個唔係話一個會啊，佢當日成立佢係有佢嘅想法啦，或者係一個目標啊理想。到今時今日，你有幾多人再講得出支聯會嘅目標係乜嘢啊？你佢嘅理想係乜嘢啊？佢而家個目標係乜嘢咧？根本上每一次的集會咧，講出嚟嗰啲口號咧，追究乜嘢咩咩屠城啊，又咩追究邊個咩責任，都唔知嗰個目標係做乜嘢啊？咁年年咁重複，等於後來年輕嘅嗰啲都話咩叫做三咩鞠躬如儀啊，儀式化啦，冇咗個意義噶啦，佢已經。咁所以對於支聯會嘅存在咧，我諗確實係都到咗一個佢哋自己都係要面對呢個問題嘅啦。 當然啦，如果講翻國安法嘅內文咧，譬如佢分裂國家罪咧，就有講到話，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咧，都係屬於犯罪嘅。當然佢仲要滿足一啲嘅條件啦。而顛覆國家政權罪咧，佢就係講到明咧，係要以武力或者係威脅使用武力或者係其他非法手段嘅。即係喺國安法嘅條文入邊咧，亦都有係區分到有啲咧可能係唔用武力咧都有機會。触犯有啲咧就必须要使用武力咧，先至会触犯嘅。咁嗱，但系杨建兴即系关于田飞龙呢篇嘅文章，我哋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取态去睇咧？到底系传达紧一啲中央，甚至系有一啲人嘅意思啊，定系纯粹系佢自己嘅个人嘅观点咧？我哋应该要摆喺一个点样嘅情况之下去理解呢篇嘅文章咧？ 我諗一定唔係即係代表官方啦，嚇佢都冇官職，咁但係即係都反映，我諗都反映咗中央啊內地，我諗對香港有一啲去到一啲具體嘅問題，譬如話支聯會咧，都可能有啲問題都可能會有啲唔同嘅策略啊，或者即係睇法㗎，即係係咪俾佢啊，或者係係咪要幾時，即係或者係要諗啲方法點樣取代佢啊，咁喺啲策略嗰度可能都會有少少唔同嘅睇法。但肯定唔會係即係淨係一個人嘅睇法啦，即係上面我相信，甚至香港一啲即係親中人士都會即係有一啲咁樣嘅睇法嘅嚇。咁因為其實好主要即係國安法，國安法出之前咧，支聯會我覺得就唔係一個法律問題嚇，因為如果你係法律問題嘅話，咁好明顯就係話點解23年都冇執行即係本地嘅法律咧？咁幾屆政府都要解釋，咁好明顯國安法之前其實一個政治問題。董生即係個解決方法就同阿華叔講話，你哋唔好搞燭光晚會啦，咁都係一種政治，即係希望可以游說啊咁樣啊。咁但係落去咁基本上你咪申請個場地咁啊搞。咁如果真係違咗法嘅話，咁都已經即係執咗法啦。咁國安法出咗之後，首先燕平講啦，咁的確係支聯會嘅一啲五大綱領啊，咁嗰啲有啲位咧，其實就係可以即係可能係會即係違反咗即係國安法，咁但係呢一個要考慮係咪執法嘅時候，又翻去一個政治問題啦，即係一個過去。甚至可能香港政府都會覺得這個六四燭光晚會是一個最好的宣傳啊，香港啊，即係自由表達，咁咧就和平即係表達，咁雖然變咗啲口號啦，咁民主中國亦都係一種即係一個願望咁嘅啫，其實都唔係講緊話要點樣武力去，亦都冇可能即係做到咩武力去結束一黨專政啊，或者追究屠城責任啊，嗰啲完全係口號。咁如果係俾佢繼續嗌下口號，即係幫宣傳香港宣傳下，仍然好自由表達。咁但係而家就有條國安法出嚟。咁咧就都變咗咧，就可能就無可避免啦，就要咁係咪唔執法咧？咁但係我哋過去由7月1日到而家都會見到，其實國安法嗰個執法咧，其實都幾進取啦，可以咁講嚇。進取可能即係唔係一個未諗到一個適合嘅字，但係會見到嗰個國安嘅處咧，其實就見到其實都做咗好多嘢，包括今日都入咗中文大學啦嚇，即係即刻查個案啦。咁你國安熱線亦都出咗啦，收咗成萬個訊息，裏面一定都會有支聯會，一定會有人舉報支聯會。咁你係咪唔查呢？咁警方自己都話啦，收到投訴就查，查到啫就違法就要告。咁如果支聯會係咪都仲即係政治考慮做一個例外呢？國安法之前可能還可以，國安法之後。可能佢哋自己都會好多壓力，自己俾自己要做嘢，咁個結果咧就可能真係可能真係明年係咪仲有六四支聯會個嗰個命運係點？可能都真係去到一個 关键位啦吓。 嗯，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咧，都想同大家讲一讲疫情嘅一啲嘅处理嘅方法啦。因为今日咧就有26宗嘅新增个案啦，咁但系咧初步确诊嘅个案数目咧系唔少嘅，即系都有成40宗，而且都系遍布喺唔同嘅地区啦。咁嗱，有一啲嘅政党咧，过去一段时间都有个说法噶啦，就系要定一啲嘅时间表去清零嘅。咁甚至咧，亦都有一啲建制议员就。话喂，你不如强制地推行一啲即系禁足嘅措施啦，同埋一定要推强制检测啦。咁大家点睇咧？另一方面咧，就系政府亦都话即系会系即系当中有病征嘅人啦。的士司机同埋老人院舍嘅职工嘅群组咧，都系需要咧尽快进行强制检测嘅，亦都话咧了解基层市民如果验出确诊咧，或者会影响生计，所以劳福局咧正系考虑提供一次性嘅津贴咧俾市民嘅。嗱，两样嘢又点睇咧？我哋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做到清零，同埋用津贴去俾市民有一个嘅诱因接受呢个强制嘅检测，又点睇咧？叶宗文， 我谂呢个情形而家真系进退两难啦，即系对住个疫情同埋嗰个经济嘅复苏。咁啊，清零咧，咁啊，政党提出嚟啫，但系点样做到咧？啊，同埋点样先至可以保证到清零之后佢又唔会再反弹咧？根本你要做到一次清零都已经好难。那個意思還要是14日內沒有，那個清零不是說一天嘛，那你14日內沒有，你難保15、16日有出來，所以我覺得現在再在這裡即是強調要清零通關，其實不是幾即沒什麼，不是幾科學的這個想法，也都沒什麼可行性。現在香港問題就是說在整個對面對疫情底下呢，有很多的措施，譬如說有部分階層職業是要強制檢測的呢，說了這麼久到現在都是好像是公關說刊了憲了，好像有這個權力了，政府可以，如果你下下面對疫情都是一種這樣的走這些程序，這樣的效率 去做事呢，那就真的想清零真的挺難，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行業 是要求被要求或者是需要強制檢疫的檢測的，今天都是在說而已嘛，法律框架大概有了， 法律框架有但是未實行了， 未實行了，怎麼實行呢？又沒有，你怎麼實行呢？他不去檢測你，你是不是不准那個譬如說的士司機他那個 不檢測你，是不是不准我開工呢？咁即係好多嘢都係仲係即係慢啊，那個情節措施 係楊敬興。 我相信即係政府有一個總要有一個總嘅策略，就係、是、有一個取決嘅嚇。嗱，如果我哋真係做唔到好似內地嗰套，即係你係好似即係軍管咁樣嘅話咧，你如果只係能夠好似做到，譬如話之前即係一啲普及檢測咁嘅話，政府盡量勸一啲人，鼓勵一啲人去做。但你的亦都冇可能係要求曬所有嘅人做，咁所以你落去嗰啲即係針對性嘅檢測咧，亦都係咁樣。你即係唔係話你唔做，但係咧你就唔好諗住咧，你做咗呢啲咧就可以點樣清零啊？即係我諗唔好發呢啲夢，反而有啲具體嘅就譬如話你真係輸入嗰啲啦，即係你把關好明顯，即係之前係出咗啲問題啦。第二個波同今次即係今次可。可能叫第四波嚇，即係尼泊爾咁，其實都係即係輸入嗰啲問題，嗰度其實應該做翻多啲嘢嘅。 好，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都唔該曬啦，葉宗敏同埋楊敬興兩位，再見。